好，欢迎落差双周报。依、这个礼拜系算唔算正咧？即系新闻嚟讲， 我觉得几正下噶啦。 嗱，各位介喺开始之前介绍下先，我系杰达， 末日， Kumi， 系啦， 今次搭佢 搭单嘅， 搭单嘅，因为之前录紧嘅节目，所以上面唔生咗坐多一阵啦。今个礼拜咧，其实比较大新闻，其实就系迪野真，系迪啊，迪定秋啊，迪野真就离世，58岁，简单因为孔雀王作者。一套幾算係幾都相當有名嘅漫畫啦，《孔雀王》。但係比較意外就佢58歲咯。我依家就因為佢80年代走紅呢個漫畫家。咁80年代走紅漫畫家，諗下都60出頭應該都58，嚇咁後生嘅啫咩？我有啲意外喎，依樣嘢就係。 呢個笑緊嘛？佢話佢當年好後生咯，只係。 因為孔雀王其實真係當時係超紅嘅，呢套漫畫又真人又拍真人電影又動畫，紅到真叫做卷席全，都係卷席全個亞洲咁滯，算係風魔時嘅一個漫畫家。但依幾大節佢後，因為孔雀王之後，佢真畫好似印象中好似冇乜點幾好大畫咗孔雀王，而且佢好典型嗰類漫畫家就咩？點解你畫啲漫畫仲差過以前嘅？佢新嗰啲反而仲冇以前嗰啲咁好睇。 咪住先，其實好多老鬼都係咁噶啦。 係回塘，佢係嗰啲好典型嘅回塘咯。 好典型都好多人都係咁噶啦，坐下車田老鬼。 車田一作漫畫家直情係。 佢唔係佢咁佢都唔係空作王都係，謝真都係。 一作漫畫家咯。 畫啲係越嚟反而仲冇睇過，仲即係冇反而冇以前咁好睇。畫工退化埋，即係唉，即係其實車田正美唔係正屬於叫唔係單獨例子咯。不過咁講咧，而家咁批評一個走咗嘅人，又真係刻薄啲嘢，就話咁我又幾中意睇《孔雀王》嘅。事實上，《孔雀王》應該算青年漫畫，因為當時都算係幾黃幾暴嘅嗰種嚟嘅。 唔係我年代咯，我只能講。 望過下啦，我個印象都淨係得好黃好暴。 如果對香港人嚟講，《孔雀王》輝，大家會記得元彪咯。 係啊，因為佢時候讀電影香港拍咗戲啊嘛。 香港版港產片啊，大佬。 其實 OK 好睇㗎。 好似兩集添喎，印象 係 OK 好睇嘅。其實孔雀王當年元彪版本嗰個得㗎，收貨㗎，我會即係唔係話即係可能當年僆仔啦。好啦，咁講完啲附文之後，講下啲其他新聞啦。首先就係講咗，其實仲存唔存在家勁馬良啲遊戲？ 我唔知佢想點啦。 到底播咗唔知2-3年啦。當時本來諗住做宣傳嘅，如果到而家好啦，而家連嗰個製作人都離開埋 CY Games 啦。咁要晒石原张宏啊，就离开咗 CY Game， 即系简单佢就离开埋呢个制作组啦。咁呢个究竟出唔出到咧？ 即系因为个企划系佢搞出来的，即系因为呢个 game 本身就一路都难产状态嘅，就不时就传出系点啊？嗰、那个叫咩马马主协会啊？身份力得啦，總之啲馬主們咯，就啲對於採用佢哋，用佢哋故事將嗰只馬嘅經歷，或者甚至只馬本身做擬人化，就係美少女化呢樣嘢，其實都幾保留下佢哋一路點講？呢個點解成日半生不死，好似想起又想先咧？就係嗰啲友仔個態度唔單止保守，而且搖擺不定。其實佢哋唔係好想合作呢個合作，佢哋對。佢哋個故事會唔會影響到個佢哋啲馬本身嘅名聲啊？嗰啲嘢據說係管得幾嚴嘅，所以呢次佢離開咧，個布迪克離開，好多人都估係唔係啲人嗰啲馬主刁難得太過分，然後個布迪克係話意興難山走人咧。咁但係呢個就冇任何人講過，因為正常佢離職都唔會講呢啲咁嘅嘢噶啦嚇，除非好明顯嘅證據。 即係所以係幾明呢套就係佢成為咗一個七不思議嘅就係咁搞法就係、是。 有人就將呢間嘢就同另一位仁兄嘅辭職及加入 CY 車買咗一齊，會唔會係寫一個遙遠製作人叫乜春話啊？ 高木謙一樂 啊，咁會唔會係佢負責咧？我幾乎可以非常地肯定，但係不是，因為高木謙一樂做嘅係交通機部門。佢加嘅交換機部門不是手提遊戲部門， 手提兩樣嘢唔同嘅。 因為呢隻嘢其實難產咗好耐 嘅。諗下，勁馬良係舊年年頭嘅 如果你由事前登錄開始計的話，就兩年幾 了。兩年幾了，現在還不知道什麼。 即以手機遊戲生產週的不是生產製作週期來說，兩年幾足夠由零由白紙去到出來。 就直接執埋。 都未唔好彩啊！執票埋添啦嚇， 不執機好快嘅，執機可以3個月執到。 唔係噶，CY 執機可以執好耐，即係係冇錯，係講緊你。 但係真噶，咪3個月咪算長咯，未出已經執咗有啦，負數 OK。 咁已經好隨時係未出就執嘅只 game 喎，咁已經基本上我當佢出唔到噶啦，當佢出唔到比較安全。 而家依然係難產狀態咯，有可能如果最後攞唔到授權，如果真係因為授權而難產嘅。如果你而家呢個時候你將佢轉為影射式即係嘅話咧，就第一你個故事要大改，第二你要可能要食官司，食官司呢樣嘢咧就會直接令佢出唔到嚟嘅。如果你係大改嘅話咧，你都要大幅推延個時間。 所以我當佢出唔到算把啦。 即係以我聽翻嚟，即係傳人嚟嘅啫。個啲馬主其中一樣接受唔到嘅，其實唔係二人化，而係美少女 idol 化。即係佢覺得呢兩嘢呢扯唔埋更啦，扯唔埋難更咁。即係雖然我都覺得呢啲諗法真係太貪啲報酬了。 咁馬主嚟㗎喎，你記住。 馬主通常都有錢佬，有錢佬通常都報酬。係 咯， 即係呢個唔係唔能夠理解啊。不過就即係會搞我只 game 搞成而家咁樣就，如果係因為咁樣原因就真係幾可惜嘅。就係雖然其實我覺得以佢之前公開嘅話咧。到底只 game 好唔好玩，我都非常有疑問，非常大嘅疑問嚟。即係我都理解唔到點解跑完馬要唱開要開 live 嘅。喺佢喺即係咪理論上喺個馬輪跑到索曬氣嗰陣時，結果再唱歌跳舞。即係不過唔敢 計較呢啲。 佢出得到嗰只 game， 我再吐呢啲咩做？即係我真係唔知痛唔痛呢個。 當時啊，播呢套有有時我已經吐槽啦，不過輸咗算啦，呢個就。好啦，講下另一個就係幾迷一個幾微妙嘅迷狀態就係、是、UFO 社 table 社長近藤光就辭退咗麥斯亞蘇比嘅執行委員長。 有問題咧，其實 嗱，因為其實呢個咧就其實三月中咧文春炮爆佢門帥俾人查咧，而家咧係只有就除咗文春炮嗰之後就冇嘅其他新消息。 有絕對有新消息。因為出完呢套嘢之後，出完呢個新聞之後，因為短期內 UFOTable 就有新作出呢、這個鬼滅之刃、嗯，大家就驚話會呢個腰斬，嗯、然之後同你講宣布第二期，仲唔係新消息？ 即係有啲人講到甚上陳曉，就係話因為佢咩換帥事件，邊套嘢可能會有腰斬，可能會影響咁你都黐筋嘅。即係我真係未聽過有人逃税會逃到連套作品都出唔到嘅。 唔係，以前同小龍就係日本作風嘅咩？社長辭職算鬼數咯，社長辭職就冇事啦。 發錢啫嘛。 唔係啊，最緊要嘅係唔係真嘅？其實啊，話頭先嘅講法咧，某程度上某啲公司可能會成立。如果啲細公司仔咧個老闆唔掂，成間公司要執嗰啲咧，係有咁樣嘅可能嘅。但係 UFO 唔係呢個規模嘅公司咯，唔該。仲要記住，而家所謂嘅新聞係佢辭任馬刺亞蘇比。喂，一個 event 嘅統籌啫，大佬。 係啊。 嗱，即係你話佢辭任 UFO 社長先再傾啦，大哥。 切老實，但係調翻轉，就算你要辭任 UFO 社長，其實都唔好影響 UFO 嘅。 喂，唔影響 UFO， 但係起碼真係 feel 到單嘢大鑊啦。明唔明先？因為咁就要真係要切割啦嘛，明唔明先？真係賴嘢啦嘛，要切割啦嘛。喂，而家辭任一個 event 嘅統籌大佬，但係個 event 都搞咗好耐㗎啦，上軌道係佢搞出嚟嘅，但係唔代表佢繼續搞落去㗎嘛。OK， 即係可能佢覺得已經成熟，可以放低俾人搞，又或者可能覺得呢個 event 搞唔掂啦，要收皮啦，咁我先走先，乜唔出奇㗎喎？其實未必關呢單嘢事㗎喎，講真句，明唔明先？ 所以点讲啊？因为传呢啲嘢嘅人咧，除咗啲八卦媒体之外，除咗最多就系啲大陆佬。我唔知点解啊！即系日本就好少人提呢单嘢。 日本系正到我觉得， 即系以日本嗰边嘅反应少到嘅地步咧，就系、是、你可以话呢个唔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原则，但系作为一个验证剃刀咧，我觉得系可以接受嘅。但凡一个消息，一个日本的消息。只有在中國大量流傳的話，那個消息九成假消息。 嗱，即係咁講啦，用一個比較保守啲戴頭盔嘅，一定有啲嘢發生，但係肯定，但係咧，即係嚴重程度嚴重絕對會有 咁大鑊咧嚇。 但係肯定就冇佢講咁大鑊。 即係 有啲嘢唔係有啲嘢未有啲嘢喺後面嘅，但係究竟係咩嘢就唔知。 根據文春的描述，好明顯就唔會係燒到佢製作層面。即甚至話你話公間公司最後日後會因為呢個大筆嘅罰款而有啲咩嘢經營不善如何那樣？咁、其實冇乜所謂噶，公司死咗，人仲喺度，同一班人開個間新公司啫嘛。 啊，可以好多 L 嘅公司咁樣咯。 即係有即係講對觀眾嚟講咧，係冇咩觀感上有分別噶。即係除非你除咗你，除非你好中意 UFO。 同埋記住咧，即係製作公司嚟噶咋。即係佢唔係崩曬嗰間啊！即係佢唔掂揾，即係佢原班人馬開間公司咧，冇乜錢都好咧，有人肯崩水落去做套翻都會好睇嘅。其實 OK， 好簡單。你話我聽假設而家UFO因為咁樣而財政有問題而解散啦。我諗相信如果有人肯俾錢去揾翻曬佢哋嗰扎員工去開個間新公司。或者是他們想要去開一間新公司絕對有金子硬幣，即是以他們 的朵啦， 以 他們的名聲 是的是的， 就算他媽的沒有，他眾籌都眾籌回來，就是你真的少同我，你真的少他們同我們擔心，就是我覺得對觀眾的影響近乎零，真的不要炒那麼多花生，炒花生不要緊，不要炒買這個無聊花生，即是這些煲水新聞來的。 好始終在大陸方面是這樣 的。 你期待文春和內地會有高質素花生給你吃、你會甜了一點 點花生是假的， 我只是叫人不要炒，我不是覺得我要 我即就算是真堅料也好，我沒有興趣，真的沒有興趣。 好了，講下另一宗，其實是有些 FGO 事件簿，因為他一年一次，一年一次，上次就是達尼克大公派 QP， 今次就巴巴托斯事件再臨。咁既然都講，即係佢原來 FGO 專題講過啦，依啲 FGO 玩家講下啦，我同阿就係、是、咁今次咧就新活新嘅活動，其中一幕咧就係、是、重現翻兩三年前，兩三年兩好似兩年前就打聖誕節嘅打波神柱事件活動。 揀第一張中將打魔神柱， 即係傳說中三個鐘頭，三個鐘頭就超咗你，跟住所有魔神柱打曬都唔捱，都唔夠三日，捱唔過聖，捱唔過聖誕節朝頭早嘅嗰件事。之後嗱講下就補充，即係但係只要補充下啦。當時咧就唔知好似12月24日開始嘅活動，個活動一開始就打魔神柱就幾千萬，即係每個玩家打一條咁四條咁打咧就幾千萬嘅， 即係微博士啫嘛。係 不如即係啦，好啦。由於魔神柱要跌啲好珍貴嘅素材或者 QP， 咁咧啲嘢瘋狂咁拆，而其中咧，巴巴洛斯當年跌嘅書頁啊、齒輪咧，就啱佢最常用嘅，甚至而家仲用得好緊要嘅。 佢仲有啲心臟， 心臟係啦，有啲好珍貴，平時用得仲用得頗高嘅，咁咧就瘋狂拆。結果有啲友咧，即係例如我啦，同埋蘑菇在內，就係諗住聽瞓醒啦，聽朝先拆啦，一瞓醒嚇，巴巴洛斯冇咗啦！你咁點解咁殘忍啫？你阿蘑菇直情係依，即係阿成日蘑菇人，依就係所謂人類惡。 即係我當日咧，我冇玩啦，即係但係當日嗰日，我係約咗班友仔去唱 K， 結果就一個二個一路唱 K， 一路攞住做手機，唔係睇歌詞，喺度讀緊，喺度刷緊。 就係啦，大佬，喂，阿巴巴托斯大人派素材啊！ 咦，真係紅時間競賽喎，真係邊得閒你停喺度？ 喂，三百萬好，都得三百萬嘅咋，好容易刷完嘅咋，喳聲冇曬啦。 佢哋加咗喎， 今日佢嗰時唔知平均每秒鐘幾十隻，今次好似賽，今次好似超過百添喎，今次。好啦，今次翻復刻，營運聰明啲。唔知四千萬，仲要四千萬嘅，唔知係咪升？ 佢一開始打嗰陣，其實嗰一晚已經少過50%嘅。 嗱， 佢嗰個總 我個幾個 friend 都係呢、這個，都係個正詞。佢係低過50%，然後睇佢高翻過50%， 然後過咗12點就忽然間，咦？ 都俾嗱，因為當時我以為而家我本身份工作翻嘢就冇得拆，諗住六五點鐘開始拆，諗住唉算啦，都冇剩翻落嚟噶啦，即係已經擺出貨，已經好啦，收嘢嗰時，咦？仲有剩做咁多嘅，跟住好啦，跟住就唔客氣啦，就拆啦，同埋 咁咧，由於今次即係今次雖然話就冇半加成，因為上一次就係你半隻越高咧火力就越強，今次就冇半隻加成，但係大家嘅彈藥庫都充足咗啦嘛。 今次唔同我 人。係今次啊，好啦，當時又冇，我冇梅林，冇強金蛇。今次咧就大家都有大家雙梅林，大家有狂金蛇，有 黑有。唔係個個都有梅林嘅，講真。 但有雙 CBA， 有 CBA， 有獅象，有狂精。 即係大家可以用嘅組合多過嗰陣時好多。 係啦，有二亞，有三藏。 即係你想點樣花點樣殺佢？你殺佢嘅方法由當年嘅可能得幾個， 當時 十幾廿個嘅方法。 你當年比較早時間咧，就算你有都未必養得切。 三百万 而家你有嗰啲都应该养大晒噶啦嘛，只角色系嘛，够力噶啦嘛，应该系嘛。 唔系，大家咪花式花式回杀竞赛咯。有人用阿麦西游嘅麦足魔女杀，我又见三藏依家比较多嘅熟悉嘅话，有 我见我班 friend 就系研究点样可以 skip 咗佢个临终悲鸣。 系啦，啊依、這个就最问题就 呢、是、呢个系最大嘅问题咯。佢如果冇嗰下嘅话咧，就 瞄咗嚟玩好噶啦，不如 嗱，唔系啊，唔系瞄唔瞄嘅问题，系、 啊、 而系佢一路喺度嗌嘅时候，佢 浪费三 秒，佢要嗌，但系佢又唔肯消失， 希望浪费三 秒 啊！你临终悲鸣同宝具咪一鸠样咯，你预期 skip 啊，唔好玩啦。 唔系嗱，点解嗱有一样就系点解用狂金士咧？就系、是、因为狂金士宝具够快啊嘛，佢时间够快啊嘛，唔使攞咁耐啊，喳啲解完咗佢，但系。又阿杉田又喺杉田惨叫啊！即系我答嗱，今次咧佢有五千万嘅，实际上应该我记得最后系五千万啫。咁呢个数目其实都削颇多噶啦。咁有啲人拆到中段，本来我拆到中段开始，哎呀攰啦，唔拆啦。但系阿超家又话有套嘢有骑呢嘢咧，唔睇唔得。咁话 OK 啦，勉为其难睇。因为睇又拆咯，有时无无谓谓搭车又拆几只，有阵时又冲凉又拆几只，有时做紧嘢，甚至做紧嘢啊，睇翻又拆几只，之后冇嘢就拆。食系咁食果，本来我三百二十个苹果，结果食咗成五六十个苹果，最后拆阿 Kumi 拆咗几只啊？最后 我拆咗一百只之后，我已经顶唔上杉田嘅便秘声，所以我就已经放弃啦。 我超监我拆咗三百只， 唔系同埋，因为我当我拆到，其实我头一晚拆最多嘅，因为我头一晚拆嗰阵，我发觉佢几乎每次都会掉20万或者50万，但我发觉过咗十一点之后咧。就佢啲錢就好唔穩定，有陣時可能有陣時得20万，有陣時得50万，我試過好多次唔跌，跟住我諗話，我真係我唔跌，我打你做咩啫？我就要打錢啫嘛。 嗱，佢今次佢最緊要就係一有輸液，二有輸液齒輪心臟為胸骨，尤其胸骨大佬，你知㗎啦，胸骨係長期 keep 住一定要大量供應咁滯。有空骨做咩？有空骨嗱，结果打咗三亿就算唔错噶，三亿几 OK 啦，即系解决。 不过咁我都即系因为托巴托斯嘅福咧，咁我系将我已经系即系喺呢个活动入边，我已经将阿孔明系升咗6.1010咯。 哦，解決咗啲素材問題。 同埋就算其實我就算我唔打巴巴托斯都好啦，其實如果我佢，因為佢今次活動有一隻layer 怪嘅，如果我打到只layer 怪，佢一定跌50万。 嗯， 所以其實我打咗100隻，我都係算啦。我掟只layer 怪出嚟好過啦。 同埋你裝夠嘅話，掟layer 怪好快嘅啫。 係啦。 咁其實算我今次真係叫做佢就冇上次啊！但係大公派錢派得咁爽手，因為嗰次真係派錢嘅，純粹係。咁但系今次就系闷咯，即系你出多几只换下，出多几只波神柱俾我换下，冇咁闷啊嘛。但系 OK 啦，咁人哋派 QP， 佢话一个补充就系喺两年前波神柱大屠杀事件咧，铁血孤儿个主角声优何西健当时就唔知道发生咩事嘅。咁佢当时一上 Twitter 就话发生咩事啊？点解大家提巴巴托斯啊？好啦，今次一提巴巴托斯啊，系咪又系 FGO？ 即系 通常系提你托铁孤儿咩？ 因为佢一提巴托斯谂佢一定 F U 啦，因为无啦就系点解同巴托斯俾人洗版噶？ 求心理阴影面积， 因为佢话好鬼，因为佢就夸张，系杀到正，因为最杀，因为其实好多 大佬，因为真噶，因为今时今日就算仲有人提铁孤儿，都唔会提巴托斯， 即系提船长噶啦，团长素材， 梗系唔系提团长啦，系提嗰句名金句啦，唔好停啦， 一个团长咯，真系好啦。咁就今次就大家叫遺，即係補翻當年殺唔到巴托斯嘅遺憾啦。 誒，當年我都係殺唔到嘅，其實 殺唔到啊！即係好多話頭阿蘑菇話齋， 佢谂住瞓醒第二朝先开杀，只都冇用。一跟住就吓冇晒啦，还翻我嗰书嘛，麻神心作变俾翻我啊！嗰时大家惨叫噶嘛，杀唔到。咁跟住杀翻又，而且今次又搏又即系叫做帮补下啦，加计生计啦，啲 QP。好啦，咁今依度饮大一朝就暂系咁多啦。好用好轮到阿末日嘅主场情况啦，你啲海外消息啦， 即系你次次都唔提嘅，系咪应该系咪？系呢次咧就算系海外消息，但系都有关邻国事务事嘅。呢、這个本来就纯粹系呢个 Steam 嘅问题，之后我哋正话讲亲外国消息嘅一半都系 Steam 噶啦吓，即系佢加咗呢、這个机械人认证。應該是非機械人認證才對，即是 tick 過去告訴我不是 robot 那個，即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講一些小知識啦，其實他會有一個 tick， 他叫 tick， 叫你 tick 我不是 robot， 最基本的那個是這樣的嘛，進階一點就如果他有些懷疑，他會要求你再揀一些路燈啊車啊那些東西，不計那個你就這樣拿過去。為什麼這樣就可以認解呢？因為如果你一個機械人程式的話，你的 mouse 他會其實會看你的 mouse 的移動軌跡和你 check 下去那一下的動作像不像一個人。如果你是一個機械人程式咧，第一你的移動路軌可能是直線，甚至你是直接坐標跳過去嘅，即係佢當然如果你人模仿到呢個地步，佢好似都係會俾你過嘅。但如果係佢有懷疑，佢就會依然係會佢會有個進一步的啊。所以點解佢可以有一個 tick 就可以解決到？咁但係問題咧，呢、這個世界係有啲人係 tick 唔到嘅，啊唔係嗰啲機械人。即係呢個咪咪應該大家見唔少啦，即係個嗰啲機械人角色，跟住望住 Google 嗰度，我不是咯，我不是機械人，我睇我聽唔聽好啦，即係嗰啲唔係呢啲，係有某個國家嘅人係連到 Google 嘅服務噶嘛，而呢個機械人認證咧係 Google 提供嘅服務嚟嘅，咁結果就係、是。即有某間報社啊，定新聞媒體嘅一個非常之賤 嘅，咁係 stream 場， 但係因為非常之賤，所以一定要攞出嚟講。中國的玩家連證明他們不是機械的資格都沒有，即係咩嘅？因為佢唔係佢係中國的玩家連證明他們是人的資格都沒有。佢係咁寫啊，佢係咁寫，我啱讀嘅咋，唔好揾我算賬，我照讀嘅咋，雖然我都好抵死，即係呢啲媒體真係好亂戰，我中意。先講件事好快就喺玩家嘅反應之下就解決咗啦，好似係我唔知佢點樣解決嘅，好似換咗個認證啊，定係特別針對中國嘅 IP 換另一種認證俾我，唔記得，我唔係好清楚，因為我唔係大陸。 因為中國而家興玩砌圖噶嘛，唔係咩？其實又換咗啦。 唔係興不流血嘅食雞遊戲咩？ 係啊，即係講個認證啊， 認證啊。即係我唔知佢最後點樣解決，總之就係現在唔睇現在啦，好似第二日定第三日啦，就已經大陸嘅玩家就已經可以登入翻 Steam 噶啦。即係嗰陣時，因為嗰陣時有人啦，你該唔係諗住順勢推出呢個中文版咩中國版 Steam， 然後從此隔離分隔管理啊？即係有咁嘅傳言。 又係等邊個先噶嘛？梗係中國版 Steam 出先，即係中國版 Google 出先噶嘛？ 中國版這個不是很關事，所以我們沒有提到。其實在上個月不是上個月上兩三個禮拜左右，這個蜻蜓計劃正式宣布終止了所以應該最少短期內不會再見到，除非他有他暗度陳倉啦，總之 出奇的 來明的就沒有啦，我知道，因為整個蜻蜓計劃本來都是暗度陳倉來的嘛。好啦，咁啊，既然講到大陸，有人都提到啦嚇，呢、這個實在太歡樂啦， 和平色雞， 所有會提大陸相關的， 依家嘢太好笑，會聽到，係連我都知道，連我一個唔玩食雞遊戲人都知道 啊。即係呢個 PUBG 嘅中文嘅我鋪墊少少啦，佢嘅手機版嘅大陸版啦，其實係一路都過唔到個唔知咩認證什麼嘅，冇個編號啊，因為喺大陸所有出版物。遊戲是屬於出版物的，所有出版物都需要拿它的批准號，但是大家都知道遊戲的批准號其實都挺麻煩的， 尤其是啲血腥暴力色情相關的，你反共嗰啲更加唔使講，諗都唔使諗啦。即係啲血腥暴力色情相關嘅都好難過的。 反共嗰啲唔係講攞唔到批准號喎，係你去 你有吉屎走去睇交表，你人喺唔喺度都係問題。 你去交表嗰下應該就間公司唔見咗嘅咯。 好嘅，唔緊要，總之講翻。咁佢因為你大家知道唱 game 就肯定見血咁啊，射射乜乜七七啦。 唔一定㗎，佢證實俾你聽，唔一定㗎。 嗰、個假新聞咧，不過呢次 啊 和平精英呢，佢 就 話咧，佢話 咧， 哦，佢哋手機版，因為攞唔到證號，攞唔到證號唔代表你唔可以上市，不過你唔可以營商，即是代表住你可以提供遊戲俾大家玩，但係唔准收錢。 唔准收錢咯。 係啦，咁但係遊戲最終嘅目的梗係賺錢㗎啦。我不肯定他廣告可不可以賣，但是這個通常一隻遊戲是不可能在廣告裏面獲得到足夠的收益的，一定是因為內購，那隻遊戲本身要給錢賣，而你沒有版號的話，這兩個動作都不讓你做的。但是他有另一個申請到版號的呢，就說他會轉移所有資料過去，就叫做匹豬和平精英，好像 是和平什麼 和平精英應該是、跟著他就 一隻機會是除了 大部分嘢都係一模一樣，所以佢可以將啲資料過埋過嚟。咁但係問題就係有咩？佢個唔係個生命值就唔係生命值，係信號值。即係佢嘅理論咧，就係話，哦，其實你係中咗槍之後，你會損失啲信號值，而失去咗信號值之後咧，你就不得不離開呢只遊戲。 係，跟住走嗰時咧，就揮手告別。 對住懟冧你，佢哋話一家揮手道別，然後留低你所有身家性命財產，全部抌低個身。 點解咁似國707嘅？ 即 係但係個槍係懟係冇懟冧人一揮手喎，而家懟冧咗之後揮手喎。 嗰個係懟人懟冧嗰個揮手喎，呢個係揸誒郭德玲，你真係懟人嗰個未冇懟到啦嚇，最後 最終冇懟到咯， 懟人嗰個揮手。雖然嗰種揮法就一樣嘅，真係嗰種真係嗰種橫打橫嘅揮法，即係最無咧，即係因為如果你話中槍變閃光呢啲嘢咧，其實。唔好話呢只咯，其實有部分點講啊，唔係好想強調血腥嘅射擊 game 都係咁做。 哇！變閃光啦，呢期興噶嘛，梗係化灰啦。 即係 拍完手指又得，中完槍又得，咪化灰咯。 即係佢係射嗰下，本來係會噴血出嚟噶嘛，有個噴血嘅特效出嚟噶嘛，但係佢會變成發個光就算。咁有啲似點講啊？早年啲點講啊？你早年啲射擊 game 咪咁樣嘅咯，即係個橫向卷軸嗰種射擊 game 啊，唔係第一身射擊啊。嗰陣時都好多都要咁樣一嚿， 八 bit 嗰啲都係 一嚿閃光爆開咁就冇嘅啦， 即係當爆風嚟嘅啫嘛。 係啊，即係咁你就算如果你科幻啲，咪當激光爆炸之類 something like that 都冇問題㗎。呢部就其實唔好影響，最點啊？最反高潮啊！最戇居最白痴嘅部分都係佢揮手嗰啲嘢，即係我睇啊，我冇玩到，先講我對呢啲遊戲都係冇咩興趣，更加冇。 即係先唔好講係唔係食雞類，係 騰訊嘅 game 我就唔想裝啦，唔好話玩啦。即係我睇人哋玩嘅啫，所以我睇人哋嘅畫面都係有夠探力巡。 嗱，即係要玩都玩翻。即正式版啦，係嘛？ 仲要唔好揀，仲要唔好揀多大陸人嘅 server 啊嘛。 係啦，補充一下啦，之前都講過嘅，有飲提 idea， 跟住 Ica 開發嘅俄斯999，咁就終於推出咗付費版本， 單機版 係啦，即單機版同電腦對戰同埋馬拉松模式，價錢1000 yen，同埋喺之前嗰幾日咧就開始一個祭典活動。總之打佢100分就送一個 GB 版本俄斯方塊嘅 film。 即係嗱，先講下我印象中N D 歷代手提機都有佢嘅，甚至唔止一隻版本嘅俄斯方塊嘅，冇咁平，大部分都係最少3000 yen嘅，唔貴嘅，通常唔會貴嘅，因為大家知道都冇乜嘢。 同埋講一陣，如果你成日你唔玩單機，你唔玩單機版本，佢免費咯。 即係 幾大嘢，其實1000 yen抵到爛啊！ 咁啊，啱啱其實因為啱啱講 Patch 咧，就要講翻佢個勁敵啦，叫做點讀啊？其實 APEX 係咪 Apex 係咪應該讀做一個英文定係一個簡稱嚟？ 讀 Apex 用中文讀 Apex 嘅。 就嗰只咧就係我唔係講大陸啲外國反彈，因為呢啲唔係新聞嚟，啲天氣報告嚟嘅。咁啊佢除咗係有外掛之外，仲有一樣好點講啊？都幾惹人麻，幾人惹人厭嘅就係嗰啲叫做因為佢要賣 外掛，咁啲人係點樣買外掛嘅咧？我唔知邊個諗出嚟嘅，真係入佢有個用 bot 去登入只 game， 登入完入去咧之後，佢淨係識會淨會喺個廣播度去不斷咁賣廣告，佢係唔喐嘅，即係佢唔會參與個遊戲嘅。但係問題隻 game 咧係好似三個人做一組嘅，定三個定四個，應該三個，三個人做一組嘅。如果你咁我有個 friend 話，如果佢喺台灣啊定邊度 server， 總之喺亞洲定亞洲 server， 我唔記得，好似最近大陸嗰個啦，玩一次，佢係好似打五場入邊有四場係一入嚟就係、是、啲廣佢個兩個隊友都是。廣告 播咁多，即係我以為梗會有一個啫喎，喂兩個真係唔使揾噶咯， 定係兩個梗係一個咧？我唔係好 sure， 總之佢遇到呢啲咁嘅 bot 嘅機會非常之高。咁當然亦都係同時佢咁個官方做乜嘢咧？就係、是、對呢啲入咗只 game 之後冇任何行動嘅玩家作出懲處，好似係、哦、 好似係專門對付啲專鋪大腿。 有啲新聞報道報成咁啦，我覺得呢啲係點話唔可以叫 fake news， 但係有啲有啲誤導成分。 但係呢個我覺得佢頗為奇怪嘅。咁通常新手玩呢類咁嘅 game， 通常新手跟住老手通常都係咁樣噶啦。即係當年我玩開當年玩魔獸世界咁樣，我拎新手，我託我 friend 個細佬玩，個細佬佢話係玩魔獸 fans 魔獸。 即係好簡單啫，我第一次玩 CS， 即係佢嘅時候零殺十三死。講咁多啫嘛，我係送咗十三個頭點？問題就係佢唔係懲處呢啲玩家啊！你搞清楚，因為好多我見到有部分嘅，其實我唔知佢自己誤會咗，定係俾人誤導咗。即係大家知啊，我講呢方面，我覺得好頭盔戴得好重嘅。咁啊，我唔知係佢哋俾人誤導咗定係乜嘢。總之會話係咁樣。但係先講啱啱我個類，我呢種零死十三唔係零殺十三死的，零死十三生，我想零殺十三死嘅係唔會處於一個懲罰嘅。 佢 係 對付佢專門對付啲 唔喐的玩家。 即係簡單就係咩？ 入個 game 你乜都唔做。就掛住喺度，因為如果你掛住喺度嘅情況下，你嗰隊嘅所有成績係會均分嘅，佢唔會考慮你嗰隊嘢。到底係一隊人入邊一隊人有五十殺，我當五十殺，好似冇咁多嘅。我當三十殺，全部都係三十個都係同一個人殺嘅。另外兩個人負責送頭的都又好啊，定係每個人十殺都好啦。佢係唔管呢啲嘢嘅。係佢係唔會講呢啲，佢係個貢獻係平分的。 不依類即嗱，即係我講就係，我話以前玩魔術四咁樣，我 level 低，揾個老手，但係我個老手我總之我係喺咗射一刀，叫有咗即 係夠有參與啦， 有參與叫係有參與啦。 你起碼喐下啊嘛，大佬，你唔會唔喐噶嘛，係咪啊？ 如果你真係有玩，你就算送頭都好，對，當然對啲老手玩家嚟講，我寧願你唔喐。都唔好走去送頭，會有咁嘅諗法，但係但係 唔好話走咗去送頭先，人哋打得埋都會嘗試閃避下啩。 係 啊，你實有啲動作噶嘛，所以呢個就主要係唔會影響到啲打得好差嘅人，佢全部都係封禁啲其實我覺得，與其話啲唔喐嘅掛機玩家，我覺得不如話佢係封嗰啲賣 bot 嘅廣告號，因為賣 bot 嘅廣告號基本上係唔會喐嘅。係 咯， 即當然可能佢會有個進化，就係咁我咪視為亂喐咯。 我即係寫個 b o 好似 行啫嘛， 行框型都會咩？行框係指你從來唔會加入戰爭。 哦、 但如果你幾弱嘅新手都好啦，佢最初就係叫你保持安全距離嘅情況下去射噶嘛，即係唔會叫你冇射子彈，唔會咁戇居噶嘛，最多叫你冇亂執嘢嘅啫嘛。即係一個正常參與玩家，你玩得幾時，你都唔會俾人封嘅。你只有你根本就沒有戰鬥意志的人。先會俾人封嘅，咁通常要麼就掛機吸經嘅，即係我哋以前叫吸經啦嚇，即係要麼係掛機嘅，要麼就根本就係廣告號，即係呢兩種情況下你先會俾人封嘅。咁我覺得，咁我哋啲人又有啲人好似講到好似話咩歧視新手咁樣咧，你係咪俾啲某啲人誤導咗咧？即係唔知邊度傳出嚟，我真係唔知個源頭，因為啲嘢傳嚟傳去啦。即係我見不止一個 source 係咁樣去講類似嘅嘢，亦包括阿傑達呢個 source 啦，都係講類似咁嘅説話。即係我唔知邊度傳出嚟嘅。我亦都唔想查證，唔好話我聽。 即 係 當係咁講咧，有啲咁嘅嘢 啦。總之我就話，我哋話俾各位，雖然如果你係玩家，你應該知嘅，即係話俾各位唔非玩家，但係唔知呢件事發生咩事嘅人聽啦。總之就係你係普通玩得唔好嘅，唔會影響到你嘅。就咁啊！我諗佢下一步就會，因為佢封唔佢唔係封唔到啦，佢封外掛之餘，佢想封多樣嘢。 因為你外掛如果傳到四圍都是的話，你點封都會不斷冒出嚟啊嘛。咁佢其中我諗到嘅辦法就係抑制佢個傳播，因為唔係個個都會上社群啊咩咩成成，有啲人真係喺只 game 入邊見人買廣告，真係突然間一時扭唔開就可以走去買，一係買啲外掛翻嚟玩。咁佢叫佢減少，即係等於香港政府禁止香煙廣告咁解啫嘛。即係咁啊，呢個呢單啦嚇，就另一單好啦，咁就翻翻去日本啦。咁就呢、這個都幾算係八卦嚟嘅，其實就阿東山內央個應該係 office 啊，官方 office 出公告啊，就出個公告就話如果再有啲過度纏繞性嘅行為咧，佢就會封禁對方，請各位注意。 Twitter 係 Twitter 封禁， 係好似係。 咁呢樣嘢喂好正常啫，因為 我覺得喂呢啲嘢你根本就唔使公告噶啦。 就係佢啱，即係我其他又啱啲，其實係。依類情況很普通啫嘛，因為講真係依類咁嘅嘢，不論是當事人自己去營運，或者係揾由經理人去營運，依類專家通常一就係咩？你阿茲阿莊就封你啊嘛， 封你寫俾面， 就係咯， 即係唔好話官方啦，阿傑特都可以咁樣封人咯，我唔封你，我唔封人主義啫。雖然你黑人真係反纏繞我一陣，我都會封嘅，放心， 有真嘅， 冇事我底線。 日本咧，尤其聲優界比較多，唔係封人咯，係自己走咯。 這個都是事實，不過是講緊，因為通常是你封人是影響不到的，因為點解？因為通常就是很多不同的分身啊、credit card嘢去纏繞你，但是呢一次個例子咧，佢封人是有效的，點解呢？因為佢針對嘅基本上是一個對象嘅啫，就係阿桂馬，不是神之嗰個咪啩？雖然佢是攞神之嗰個桂馬嚟做名嘅，即係有一個署名是桂馬嘅 fans 啦嚇。基本上就黐咗根瘋狂地佢示愛，你見佢東山嘅大部分 chat 下邊，佢下邊都會見到佢嘅留言。如果佢冇俾人鏟的話，我唔知啊。如果佢未，如果佢個 account 仲喺度，佢仲存在的話，你會見到佢係不斷咁發癲咁樣去纏喺網上纏繞對方。佢嘅主要嘅警告對象，雖然佢冇指明，但係應該係佢，咁啊，老實講，我冇乜。咁既然你都知係佢咯，你 ban Q 咗佢咪得咯？即係與一般官方 account 唔係好敢 ban 人嘅原因，其中一部原因就係驚啲人發浪嚟，即係四圍傳啊邊個官方 account 啊一言堂啊，我講少少唔啱嘅，因為你封咗之後你睇唔到佢講乜嘢噶嘛。我有少少講唔啱嘅嘢就封我啊，乜乜七七再抹下佢啊嘛。但係呢條貴馬，我諗任何識東山的人都應該覺得他是抵人死的，即係我覺得佢被揾警察拉佢咧，佢真係犯緊法嘅喂，即係我覺得揾警察拉佢都應該合，應該係冇問題的。你仲係你博 Q 佢，我覺得應該係好 Q 仁慈噶啦，仲要公告埋先博，即係我覺得呢啲真係小心一陣，即係呢啲抵死嘅真係。好啦，仲有一個咧就唔係抵死咧，因為呢個就仲有一單新聞，不過我記得好，我覺得前面好似有提亦都冇提，所以我唔肯定。所以呢個係你跟進有啲咩啦？就係咩後咩後俾人告嗰單嘢， 咩後咩後話咩咪應話佢係黑心企業啊嘛，好似以前講過嘅，大致講 有提過少少，但係冇正式 講 緊 葉英公。 今次就係5月17日。就係呢個申告就提出嗰個咩啊勞動什麼，總之香港嘅勞工處啦嘅 something like that 就對咩後正式提出個刊字叫時政勸告，如果我冇理解錯嘅話，就係叫佢作出違規規勸，即係而家你違規啦，你。勸告你在限時之內處理好這件事，即是怎樣處理他就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再提及那些什麼，然後什麼後方呢就的代表人代表律師就說我們當事人即是什麼後就已經接收到這個時政勸告，也都會作出適當的處理，他大概說到這些事。 但我就 其實講了等於冇講， 即係而係依類嘢喺動畫界，即係用下 一個就係如果勸告無效，就會上法庭。 但 下一步就係上法庭。 佢點解佢啫？因為就係咩？好已經係叫做 冇講啦，賠翻俾佢咯。 係咯， 即係第一就係停止過度加班狀況，第二賠翻俾佢，呢兩樣嘢都係可以錢解決嘅事。 係啦，同或者真係能夠少接觸少接觸啦。 因為你點講啊？呢類咁嘅嘢咧，其實係申告嚟嘅，可以停外和解嘅。咁佢咪同對方哦停外和解啦，我賠你做咗咁多嘢，我冇賠翻咁多俾你咯嚇。 用錢去撳撳。 勞工處望住我，咁就係、是、哦，今個禮拜你呢班仔冇加班啦啊！咁我請多兩個製作進行，因為加班加最黐線嘅通常都係製作進行，因為佢哋做嘅雜務實在太多。咁啊，所以都係嗰句啦，好似白箱咁樣可以放假的，實在是其實都業界少有啦，即係可以定可以準時放工。 因為製作進行最麻煩就係咩、嗯、你只外判嗰啲嘢咧，要追嘛。 怪唔得冇做嘢執過一次啦，即係講笑咁講咋。嗱咁啊，佢應該就喺期限之內仲要接受呢個勞工處。我知日本唔叫勞工處，不過你大家知佢日本勞工處啦，係嘅監督就係、是要。將個出個加班時間降翻到一個不超過法定規限啦，我記得，因為日本好似有呢個法定規限嘅，我唔係好肯定個數字幾多，就係咁樣就是這麼回事咯。但我肯定成個業界短時間內都唔可能改變呢樣嘢，因為我哋之前好似提已經開個專題講過噶啦，呢個死胡同嚟嘅，短時間都唔太可能改變噶啦，就係呢個平成蟹公船，唯一改變咗嘅就係令和蟹公船。 冇法，好簡單你。我覺得大家知道咩口做依方面做係做嘢叻，個個都揾佢，但咩口佢人手又唔夠，要擴張人又唔得，錢又 除咗就執嘅製作動畫公司，有邊間唔係咁嘅狀態咧？即係咁簡單啫嘛。 其實係揀 job， 只不過有啲係揀 job 咯，盡量限制住，但係有啲就驚即係接咗幾多年，因為 有京動 可以限制，或者甚至係咪 PA 都限制住 ，PA 都自己。 PA 學驚動嘅啫嘛， 就係咯，佢依樣家佢控制，依樣家係 keep 住控制。 但係 PA 喺學足驚動之前，而家過渡期，因為佢而家仲係學足驚動之前都係咁樣加班，佢俾人告過啦，唔記得咗啦。 係啊，唔係佢嗰次唔係告過，嗰次係佢就咩佢老細話嗰條友又話 控訴啦，唔係起訴啦， 控訴佢又話佢趕佢走住此內，咁佢老細話。咁你為咗做咗兩年，你都冇料到，咁你不如離開一行揾第二份工啦，唔好係浪費生命啦。 總之就係 佢 係 啊，佢 PA 話另一 係話天下烏鴉一樣黑，但係基本上你都預咗你見親嘅天鵝都係白色噶啦，即係都冇幾多見係黑天鵝噶啦，調翻轉就顏色咁解啫，就係咁啊。總之就是這麼回事啦。 好啦，咁仲有咩嘢先啊？冇啦，咁好啦，咁今個禮拜短少少啦，因為頭先 都話咧，呢個禮拜有啲靜，有啲微靜啦。 係啦，錄比家超咗好長時間啦。咁就今個禮拜到此為止啦，下兩個禮拜睇下有冇咩大新比較幹啲噶啦。好，下兩個禮拜再見，拜拜。